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池小池觉得自己像是一颗被一群蝗虫掠过的麦穗，不过他却觉得身子格外暖和。 六老师，先不要调节我的体温。 池小池发现有些不对，提醒零六一道： 等我们走了，丁秋云还要过日子的。 目前丁秋云的身体还未适应这末日的极寒天气，池小池得为他的将来考虑。他又想起了些什么。 六老师，你现在尽可能安静一些。 这时身后抱着父亲骨头的小女孩突然咦了一声，池小池回头。 嗯， 你的小狗。 不等小女孩解释，池小池便察觉到自己脖子上多了一条熟悉的暖洋洋的围脖，他还以为这小东西留在车上了。小奶豹好似有些不安，那湿漉漉的鼻头蹭着他的后颈，蹭得池小池有些痒。池小池轻声安抚他的情绪说： 没事的。 很快前方出现了丁父丁母的车，车已经停了下来，打着双闪。丁母脸颊冻得透白，却不肯进车里暖和暖和，执意在车旁等待。看见儿子的身影，紧张地佝偻起来的身躯才放松了不少。丁父丁母随意停车的举动其实非常不正确，只要来一个年轻力壮又没什么道德标准的小流氓，他们的车就保不住了。池小池打算找到机会再教父母这些，免得吃了亏才晓得后悔。他拉过那个小女孩，想向母亲解释一下，还未及开口，他耳畔便飘来一阵熟悉的灵丸碰撞灵璧的清脆乐音。池小池身形一滞，循声望去，一名少女从丁家的车里钻出，满头灭火气的白絮。他也知道自己这副尊容不太能入眼，马上抬手扫去发间的白絮，手铃叮铃铃响成一片。 你好你好，我实在太冷了，想借你的车取一取暖。我是…… 接下来他将要说的想要说的池小池全部清楚。严兰兰是个人生经历很狗血的姑娘，刚生下来时她被医院确诊癌症，父母也不是什么负责任的，将他抛弃到冬日的垃圾箱里，想给他也给夫妻俩一个轻松。结果他洪亮的哭声引来了好心人，他被抱到孤儿院里，而且经过体检复诊确认他其实并没有病，是个健康的孩子。数据库分错了数据，导致了他一出生就狗血缠身。好在严兰兰是一个足够坚强的人，在孤儿院里没养出什么阴郁个性，爱说爱笑，讨人喜欢的很，经常外出打工，在那些尚未普及人工智能的小超市里做搬运工。他一次能同时搬起三箱啤酒，并深以为豪。灾变来临时，在仓库值班的他被一群老鼠堵住，好容易才利用灭火器逃生，跑到大马路上想要寻找一个同伴。少女简单介绍了自己的来意后自我介绍道： 我叫严兰兰。 他伸出一只手，右手上的手铃随着他的动作响个不停，叮铃铃叮铃铃。对面的青年眼神似有恍惚，但很快坚定了起来，轻握了握他的手。而此时此刻，在丁秋云重新遇上严兰兰时，两条冷冰冰的通知信息自一大型 AI 终端发出： 检测到仍有部分人工智能在持续运行，总系统将对尚在运行中的终端发送谬病毒，强行停止运行。 严兰兰邀请他们去仓库里躲避。他的想法是，有池小池等人搭把手，老鼠应该可以被轻松赶跑。待在室内总比在室外更安全，更何况还有足够的食水能够取用。池小池婉拒道：“ 不了。” 毕竟很快室内将迎来饥饿者们的洗劫，一点都不安全。 那去拿点吃的也好，等天亮我拿工资赔给老板。 池小池没有告诉他，对旧人类而言已经没有什么天亮了。 老鼠带疫病，万一被咬到连个打破伤风的地方都没有，还是不要冒险了，跟我们走吧。 池小池第一时间去了地图上标注过的几处药店，现在大多数人想到的只是去哄抢食水，还来不及想到储备药物这个层面。池小池毫无障碍地取走了一部分抗生素，甚至还取来一些维生素 C 片，因为他记得丁母很容易口腔溃疡。在接下来的漫长冬日里，这些药物都是用万贯家财换不来的财宝。他去往的最后一家药店在市公安局旁边20米，这也是他有意安排的。在拿走一批抗生素药物后，他出门右拐，径直进了局子。全市已陷入动荡之中，报警的人太多，能够出动的警力已全部派出，留守的人也因为挨不住寒冷，纷纷躲入车中搓手取暖。原本固若金汤的安全系统成了一堆废铁，因此池小池得以轻松潜入。在灾变发生的最厉害时，丁秋云曾来过这里，但那时候这里的武器库已被洗劫一空，留下的只是几样能量告罄的激光类武器，且自动充能系统早已罢工。就算搬走了，这些玩意儿最多也就能在与敌人对阵时充个门面，真动起手来只有被对手锤得满地图嗷嗷跑的份儿。丁秋云还是搬走了他们，后来他们被丁秋云改造成手电筒，专门用来吓唬畏光的生物。进入武器库中，池小池环顾四周后长吁出一口气，属于丁秋云的那部分血液嘶嘶地沸腾燃烧起来，原因是挂了整整一仓库任君取用的枪支弹药。空气中满是烤蓝的淡淡气味，还有枪油的淡腥味。池小池就近摘下悬挂在墙上的一打小香瓜大小的手榴弹，捧在手里时竟产生了一股亲吻上去的冲动。池小池跟体内的丁秋云打商量：“ 哎，冷静点，你要是真的喜欢，晚上拿弹药枪铺个炕，睡在上面都行，咱们先搬。” 池小池不懂武器，因此这回他把身体交还给丁秋云，由他主选。在别的事情上丁秋云总是爽朗大方，但偏偏一见到武器他就失了控，近乎贪婪地搜刮着仓库内的每一个角落，把每一样可能派得上用场的武器都堆在身边。他控制不住地自言自语：“ 有这个，兰兰就不会死了。如果没有用鸟铳，那个时候就不会误伤到小孙的腿。当时就差几发子弹，就差几发，我就能把老井救出来。” 每一个死去的人的名字都在他心上滚过千遍万遍，最后全成了刻在丁秋云骨血里的碑。他背负着两世的碑咬牙前行，却甘之如饴。丁秋云挑选过后，池小池便开始有条不紊地整理起武器来。金黄的子弹袋压在一起足足装了六大箱，在手电筒的照射下反出了黄铜的光泽。手雷密密匝匝地排列在箱子之内，个个都有拳头大小。三四支微冲被池小池斜背在身后，冰冷的枪管却给人一种温暖又踏实的错觉。061自觉地将所有武器一一转化为数据。池小池微微皱了眉：“ 刘老师，不用的，我自己把东西搬出去就好。”“ 重。”“ 现在全世界的 AI 都该陷入静默了，你如果调控数据太过频繁，会引起他们的注意。” 061轻声一笑。 就在此时此刻，在池小池听不到的地方，061的防火墙狂响不止，有异常病毒正一次次发动攻击。而在帮池小池转化武器的同时，061根据防火墙传回来的病毒讯息，一次次飞快地更新优化着防护壁垒，并迅速根据已知信息编出一条新的病毒数据，准备着反手进行病毒反传。但池小池能听到的只是061温暖悦耳的笑声。 太重了，我来就好。 六老师， 061温和地打断了他。 小池，现在我有能力照顾好你，也有能力为了你照顾好我自己，相信我。 话一出口，两人俱怔住了。061觉得自己这话说得太自然，仿佛这话曾在他心底复习过千百遍，只等着说给一个人听。池小池心间则是猛然一颤，热血上涌，以至于耳朵迅速发起热来。而一直粘着池小池的小奶豹趴在他肩头，对那突然变红的耳朵颇感兴趣，凑上去张嘴轻舔了一口。颗粒感十足的舌头掠过耳垂，叫池小池打了个激灵，方才回过神来，回身戳了戳小奶豹的鼻尖，示意他不要捣乱。小奶豹拿热乎乎的鼻尖顶着他的脖子，并努力把自己的身子装入这具身体的锁骨轮廓之中。